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翻翻嚟第三节，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即系呢个上海嘅中央咧，建立三日之后就开会。咁然後咧就呢一個即係政策問題咧就作成五項決議，咁第一項決議咧就係對於解決時局嘅主張，咁第二項咧就係對於黨務啦，就根據呢個總理嘅全部演講著作啊，同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同埋政綱嘅真意啊，根據呢一啲咁嘅所謂文告啊，咁啊説明第一、二、三、四次全体中央執行委员会会议预决国安同埋宣言，同埋移去上海之后中央党部宣言训令嘅重要意义，咁就攞晒呢啲咁嘅即系资料出嚟讲啦，系咪？关于党部嘅部分，咁咪根据啲咩咧？总理嘅全部演讲著作，系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埋政纲。另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全体中央執行委员会会议嘅议决，所有嘅议决案同埋嗰啲宣言，咁啊，同埋咧移去上海之后嘅中央党部嘅一啲宣言训令嘅重要意义，咁呢个就系所谓党务，就嗰个原则就要按照呢啲啊，各府嘅著作演讲啊、宣言啊等等啊嚟做呢一个蓝本。第三咧，政策嗰个决议嘅第三咧，就对于啲共产派分子，要采取友谊嘅态度，要话俾佢哋听，合则两伤，离则伤微啦。呢、這个好得意喎！我哋成日讲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咁啊咁应该系咁讲噶嘛，系咪？哦，原来唔系。嗱，呢个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咧。就是容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看法的嘛，为什么要容纳你共产党去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了国民革命，然后集合这两股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革命力量，就才有机会北伐统一成功，那么是不是合则两利先？一分开就大家都伤先，这个是容共的时候那个看法。好了，现在这个上海中央那个讲法就是他要分共的嘛，是吗？合则两伤，你合埋一齐咧就揽住死嘅啫。你又喺度搞嘢，成日喺国民党入边，你就搞党团，你又离间，又分化，又挑拨，九啊几样，系咪？咁你咪合则两伤啊，离则伤微，一分开咪大家都好咯，系咪？所以对共产派分子个态度就系要采取友谊嘅态度，话俾佢听，我哋如果而家勉强喺埋一齐，系咪？大家理念又唔同。咁只会呢即係变成怨偶嘅咋嘛，係咪？合则两伤，离则伤微，一分开各自搵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咁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嗱，呢个就係、是、即係对共产派分子嘅嗰个立场。第四项呢，即係关于嗰个决策嘅决议嘅第四项呢，嗱呢、這个都非常之重要嘅。对于喺广东嘅党军同埋其他国民革命军嘅军队咧，要奖励佢过去嘅功绩，亦都勉励佢哋喺今后点样保卫个党啊，同埋继续呢个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嘅工作。其实当时好多呢啲地方军阀咧，即系受国民党即系领导嗰啲咧，个个都系唯利是图，最紧要有钱，系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喺呢一个时期，军阀割据嘅时期有几种唔同嘅军阀噶嘛，最大就嗰几个啦，喺北方嗰啲系嘛。咁但系喺即系话 廣東啊或者南方亦都有好多地方嘅軍閥，呢啲地方嘅軍閥包括即係之前啊，即係無論雲南又好，廣西又好，作反嗰啲俾蔣中正搞掂嗰啲咧，全部都係為利，為咗利益而去參加你國民黨噶嘛。咁所以呢個上海中央建立咗之後，佢亦都要考慮到點樣去，即係話對於而家喺廣東嗰啲黨軍同埋其他嗰啲國民革命軍隊啊，究竟要點咧？就獎勵佢過去嘅貢獻，又勉勵佢今後要繼續保衛呢個國民黨同埋三民主義嗰個國民革命嘅工作。嗱，第五項決議係講咩咧？關於政策嗰方面咧，就對於北方啦嘅國民軍同埋其他同情國民黨主義嘅軍隊咧，就取同志嘅態度啊，勉勵佢哋即係即係對佢哋有所勉勵啦，要取同志嘅態度，就係呢啲即係喺北方嘅啲國民軍、國民革命軍啊。咁其實呢點咧都好，即係好重要嘅嚇。咁你要採取同志嘅態度，咁啊勉勵佢嗱，你應該要擔負呢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嘅呢一個責任啊。呢個對北方嗰啲即係支持國民黨嘅嗰啲軍隊係嘛？其實喺嗰、那個第三項嗰度咧，對共產派分子取友誼態度，故意合則兩傷，離則傷美嘅呢一點上邊咧，其實都有啲可以值得再講下嘅，就係、是有啲人可能未必同意啊，要咁樣做，點解要已經分共啦？仍然將共產黨視為友黨咧，咁樣咁啊！咁喺呢個第二次嘅呢個上海中央嘅聯席會議裏邊咧，其實都繼續討論關於對嗰個共產派分子嘅嗰個態度立場嘅問題嘅啊！咁所以講到呢一個部分咧，佢哋就即係喺呢一個第二次聯席會議嘅時候咧，就提出幾點啊！作為解釋點解分共啦，都仍然去視呢個共產黨為友黨咧，個意義喺邊度咧？咁佢哋得出個結論嚇，或者應該叫建議啦，係嘛？即係今後呢啲所謂國民黨人點解要繼續視呢個共產黨為友黨咧？咁有五點嘅。第一點咧就係話你要採取個友黨嘅態度啦，係咪？首先態度上要當佢係友先。第二咧就是、國民革命咧，同階級鬥爭係唔同嘅。佢哋講階級鬥爭，我哋呢個國民革命同階級鬥爭係唔同嘅。第三日都要話俾啲黨員聽，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嘅經過，即係喺聯共之後、用共之後，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嘅經過。第四點咧就係、是、國民黨聯俄，共產黨就降俄。嗱，呢個有分別嘅喎，嗱，國民黨都係聯俄嘅嗰陣時，但你共產黨係降俄，咁其實個講法好簡單，咁你共產黨俄共，咪一手扶植喺中國建立噶嘛，大佬，咁你啲咩叫降俄啫？佢梗要聽俄共講噶嘛？呢、這、一個用共政策最大的問題，聯俄用共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佢係可以跨黨噶嘛？到佢跨黨，佢本身係共產黨，佢點樣？你叫佢效忠國民黨呢、這個就一真係有少少違反，即係佢哋嗰個喂，佢點樣？佢唔可以數典忘祖噶嘛？講句難聽啲，佢大條道理噶嘛？喂，點解你俾佢跨黨咧？俾佢保留共產黨嘅黨籍咧？係咪？而你保留黨黨共產黨嘅黨籍，你又叫佢唔好降俄，係咪？嗰、那個唔係叫降俄。根本就是俄共扶植，根据俄共的那个所谓世界革命或者第三国际那个世界革命那个理想，他有中国建立一个即是中国共产党，就是要赤化你中国嘛，大佬，跟住赤化你亚洲嘛，要搞世界革命嘛，是不是？孙中山当时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权宜之计来的嘛，这个不可以千秋万世的嘛。是在那个时空间里面需要去联俄用共，然后可以巩固这个国民革命的基础，是吗？即是联合 所有支持当时国民党的，无论你是外国人啊，或者中国里面其他不同的政党，你要凝聚这些革命的力量，大家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直指这个北洋军阀，是这样的嘛。但是共产党不是跟你这样想的嘛。所以在中国的这些共产党人，他怎会誓死效忠你国民党，根本都不通的。我们之后看回，即是后来那个事态的发展，读回历史你就知道。即是你当然你国民党人就不会说啊，这个孙中山是错了，那么是吧。咁但我哋可以讲，呢个系一个当时嚟讲个判断系有问题嘅，呢个政策系系咪？咁当然睇翻当时嘅时空背景啊、历史背景，咁佢又好似冇第二个选择，孙中山。嗱，于是喺佢一死啫，两即系、就是、一瞓觉，跟住就开始就咪出现呢啲西山会议派啊，即、就、系、是、国民党嗰啲反共势力就已经系要反扑啊，跟住就出现而家两个中央啊，就咁样嚟嘅啫嘛。咁但系当时嘅上海中央，即系啲西山会议派所主持嘅上海中央，佢仍然系要视共产党为友。咁但系佢要解释俾啲国民党人听嘅时候，佢就要话嗱，有五点大家要注意嘅。咁除咗咁之外咧，就系、是、你虽然视佢为友党，但系你而家都分共啦，系咪？咁对呢个处点样处置呢个共产分子，系嘛？即系各省嘅党部啊！嗱，而家你开除佢啦，你开会讲咗开除佢啦。咁其实好多人仲喺广东做紧，即系身居要职啊！呢个唔讲住啦，系咪？咁你上海中央，你点样处置呢所谓共产分子咧？咁有三个办法嘅，佢哋提出。但系呢三个办法咧，就要各省嘅党部咧都要去执行嘅。咁呢三个办法包括第一就是、各级党部如果仲有少数共产党人担任职务嘅咧，就应该由各级党部取消佢职权，开除佢党籍，就另行补选，系嘛？另行补选就系更续佢嘅职务，可以继续呢、这个职务有人去继续嘅，系嘛？呢、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各级党部如果查到有所属嘅党员系共产党人咧，就应该立即取消佢党籍，系嘛？但系能够宣布脱离共产党嘅咧？有两个党员以上的证明呢，就是仍然可以是本党的党员。即是他宣布脱离了共产党了。是吧，跟住又有两个以上的国民党党员证明到，那他都仍然是继续国民党的党员。因为你脱离共产党了嘛，正式脱离共产党了嘛，这个第二个办法。第三个办法呢，各级党部呢，如果多数的职员是共产党人，是吧，所属的党员亦都是共产党比较多的话呢，就全部解散。即是这个党部就解散了。那这个就是处置这个共产分子的三个办法。五个观点，三个办法。这三个办法就是其实都要全部共产党要清除晒，这么解释。好，休息一阵。